迷你月照唱首，遥遥射进我家。床前是这照片，无言伴我看天。悠长夜就似画。 愿，同时能神奇让那愿。